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嘿嘿嘿，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哎呀，再次回归到了下午的时间，我是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好久不见。到了北京时间16点02分，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日，也是我们节目的全球首播日。提前收到了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乐迷朋友们的祝福，那当然收到了一个最大的惊喜啊，就是今天的北京给我们的节目的开播礼物哈、啊，太好的天气，在明媚的季节、明媚的这一天，我们相遇在空中。那么不妨赶快来听听，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词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的好歌你绝对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天蓝太多挣扎如何，可在狂风的那天也孤独。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天上， 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多看，会发现我们想掌握的伤害，让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缺憾。 一声叹息，一起嘲弄 天路。

点狼狈，再多挣扎无助，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天狼地狈，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回头，你我终究皆平庸。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眼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 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16:12，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在这个周期推荐的其中的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新歌《纵横四海》。哎，不小心里面呢还是有唱到浪哈、啊，的确说到了复古这个词，我们想到了浪潮这两个字也很复古哎。

耳边的这个声音，很软糯的声音，来自欧阳娜娜，也是在8月27号发行的这首《夏天》，但它不是一首新歌了，来自周杰伦作曲的一首被挖出来的宝藏歌，最初的原唱的是李玖哲，那作为火星电台的制作哈，也听到了不同的感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 Music Radio。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准时跟各位全新见面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直播。刚刚歌词当中唱到弯弯的彩虹，还有什么会是弯弯的？问问王心凌。 Listen to why. 浪潮 Listen to why. 我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蹦跳，轻轻的纠结。 会唱吗？王心凌睫毛弯弯，就在麦麦为你正在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微博上面跟我互动。对了，提醒各位可以呢来看一下我刚刚发的一条这个招恨的万能 Listen to One 的万能直播贴。为什么是招恨的呢？对，你看了就知道了。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我的微博呢发了一条，也是在我们的 Listen 21的话题当中哈。发了一个大家可以随意聊天的，因为有的时候听歌嘛，对吧，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角度姿势和一种心理的状态，你可以呢获得这个歌，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每一首音乐礼物，你总是可以发现哇，原来在这个年代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喜欢上一首歌曲哈。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问说，我们这档全新的节目除了呢播放好歌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之处。我们呢因为是跟很特别的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 嗨嗨嗨，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第二时段正在回归，我是主持人麦麦。麦同学你好吗？今天开学了，开学了啊。我们呢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用一个全新的面貌跟大家相遇在空中，真的非常开心。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其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呢，我们是在每个周期啊，相当于这个每个月份啊，甚至呢到每天都会呢非常这个严谨努力上班，绝对不摸鱼的状况下啊，集合了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的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我们的小伙伴们为大家严选出真心值得聆听的好音乐。我们去掉任何的所谓的流量信号，也去掉一些这个非常浮躁的一种聆听习惯啊。相信很多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老朋友们应该都了解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带领大家在21天找到一个小小的时间，属于自己能够静下心的时刻，好好的去品味一首歌曲，认识一首歌曲，感受一首歌曲。这个时段再次回归，我们觉得下午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一些明媚的优雅。说到优雅，当然就会想到她的声音，她就是李健。最近呢，也出了一首新歌《Marina》，马琳娜，优雅、明亮、耐听，一直都是李健的特色，而且这首也是非常李健的精致作品，听听看吧。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浪潮 Listen to Why。 护心中的火焰，你从来奋不顾身，我们错过的瞬间比一生还远，也曾距离那么近， 李玟的新歌《玛琳娜》好听好听，古典吉他娓娓如诉，配器也看似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的精准切入，简单动机在循环渐进的铺陈中也完美展示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力量啊！对民谣改编和艺术电影的一贯喜爱和一种特别的执念啊，也是这首作品听起来呢，你就会有一种投影在脑海当中的一个设定啊，一个人物的感觉。这里是浪潮Listen to one，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 潮。没错，我们的为大家想去卖的这个官司呢，已经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揭晓了。即将加盟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节目的这位 DJ 哈，也是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北京电台的最佳主持人，同时啊，我的这个偶像韩丽小姐。所以呢，最近啊，我们一定要期待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的节目啊，我们会在哪一天突然听到啊，韩丽小姐在白天露出她优雅的、唯美的声线。我跟韩丽也开玩笑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共同来负责主持这档节目，两个人呢有一个人设版本，应该是什么呢？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广告 Jingle 当中，摩天轮和过山车，他选的是什么？我选的是什么？所以呢，麦麦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是过山车版；他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摩天轮版。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21，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男左女右的主持人韩丽。 Listen to One 首位真心荣誉音乐人许嵩的新专辑《呼吸之野》里，我非常喜欢《庞贝》这首歌，不是宝贝，是庞贝，是古罗马著名的城市。用一个地名作为歌名，足以见得许嵩的音乐表达涉足范围不再拘泥于小视角的情爱思绪，他更放眼于表达大空间的美好与残缺。当前奏爱尔兰的风笛凄美而悠远的响起，仿佛瞬间被带进了回忆的废墟，随旋律的探测仪找到那个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的人。许嵩用他松弛而细腻的声线，将遗憾美学的情歌唱得精致而耐人寻味。 在一遍遍的单曲循环里，像读着一封火山爆发也没有烧尽的庞贝音乐情书。那个在庞贝爱着你的人还在那里。 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祈求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 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一起互动，一起为真实音乐人点赞。我在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浪潮 Listen to One， 下雨了。 这首来自五月天阿信的《清空未来》，也在我们此次浪潮 Listen to One 这个周期为大家强烈推荐的歌单当中。要相信一切都会雨过天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或许有些人停留在了某一个季节，停留在了你最不想离开的那个季节。一生所爱，从当初爱而不得到彼此分别，一首歌曲是不是就可以把你拉回到那个最美的夏天。四季轮回，我们总是呢跟某一个季节去挥手告别，但是你要像我一样微笑起来，拥抱此时此刻的新鲜。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求和平，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紧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一道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 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 夏天，风轻轻说着。 到了北京时间16:49，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当然了，毕竟我们是老朋友，当然了，也欢迎很多新朋友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赶快搜索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万能直播贴，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一直在聊不停的朋友啊，这个已经把这个气氛呢搞起来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么转瞬即逝。但是快乐不能停。 Clap along.